我们再来上课啊。那关于这个用我们应该用阴药还是用阳药的问题啊，在清朝还有一个医者叫做玉昌，就是玉家炎，他提出一个更好笑的论点。这论点虽然我们听起来有时候会觉得他有一点他的那个联想过度的荒谬性，可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到阳药是在干什么。他说啊，佛家不是说宇宙有劫数吗？什么成住坏空，那这个宇宙不断的崩毁，终于化为虚无，然后再重新来一次，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阴的现象。什么叫做阴的现象？就是阴阳里面的这个阴。像我们这个宇宙不断崩解的现象，现在科学家他们用一个词叫做 entropy 来说它，好像写的是这样子一个字啊，这是一个数学上面的一个，对，这个写作一个熵字，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什么东西啊，你不管它，它都会往这个混沌的方向去慢慢的这个蔓延。它比如说随便说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把一碗染成红色的沙子跟一碗染成白色的沙子倒在一起一直摇，其实一定是越摇越平均，不会摇到后来它红色跟白色分开，它就是一个数学上面的乱数，一定会这个样子。那他就认为宇宙间的这个物质不断的崩毁，慢慢这个毁坏的过程，就是因为宇宙间那个属于零的能量没有收摄住这些物质，所以才会有这些劫数的产生。那他就说，当我们需要用阳药去救一个阴症的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得知道是这个人的身体他处于这个能量不足以统御他的肉身，以至于肉身有各种崩坏的现象，机能丧失的现象。那当我们常常用阳药去把这个人救回来的时候，其实你等于在宇宙间做一件事，就是你用阳去让这个阴不要崩毁。他就说什么，做这种医生如果开这种药啊，应该会有福报的，因为呢，你每用阳药救一阴症，就会可以少过人生中的一劫。他说，因为人生中的劫难都是很多人事物它各自发展，到后来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那如果你知道怎么统摄这个能量的话，照理说就不会变成那么糟糕的状态。他认为这个人的行为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所以你开阳药救人一命的话，那你就可以人生中少一劫难。所以他不是用那种不是用纯粹的那种什么做好事有好报那种讲法，而是用一种能量上面的讲法。当然这个讲法也是纯属虚幻啊，我也不认为说你常用阳药就人生一定比较平坦顺畅，吃到人家喷鼻血而死的时候也不会很顺畅。但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大概知道说阳这个东西在宇宙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知道一下。那在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觉得好像要跟各位同学稍微说一说中医的大概的历史。上古时代神农氏用本草，然后汉朝时代这个口口相传的一些理论形成了黄帝内经。那在黄帝内经形成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几部书在失传了，比如说曾经有一本书叫做《汤易经法》，就是什么，是不是相传什么伊尹做汤易，然后当了那个商朝的第一个皇帝的宰相？这种事情你会觉得很玄吗？我觉得一点都不玄。我昨天在一个出版社上班，然后呢，因为会点中医嘛，有时候帮老板看病。那出版社的老板后面还有后台，就更大的老板。然后那帮着大老板看病，有一次把他看好了，然后全出版社的人都对我唯唯诺诺，非常听我的话。就当那个组织的最大头的命掐在你的手里的时候，谁都怕你。所以会汤易的人可以当宰相啊，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就命悬我手啊。对，那这个汤易经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在他还没有消逝之前，可能有一个人他在宫廷的藏书里面看到过这个东西。 就是汉朝的医圣张仲景。因为汤易经法有一些毁灭后的一些残骸留下来，那个残骸在南朝，就梁朝的这个陶弘景把它编成辅行诀，就是辅助修道人修行的一些口诀，它里面的那些方子其实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方子的雏形。那他搜集到这些东西，让人看到说哦，可能古代真的是有汤易经法这个东西的结构的，就是阴旦阳旦朱鸟玄武青龙白虎腾蛇勾陈，这些各个方位的神，然后每一个神有大小不同的方。那那个小阳旦汤就是我们现在张仲景的桂枝汤这样子。那汤易经法失传以后，就剩下张仲景最伟大。张仲景的伟大是古时候那些伟大的医学留下来的种种的情报，那些非常重要的方子该怎么用，这件事情张仲景把它摆平了，就是用《黄帝内经》的理论去搭配临床，写出一本《伤寒论》。而这《伤寒论》应该说《伤寒杂病论》，还有各种感冒以外的病，然后这些方子用起来都是很神很神的。所以《伤寒论》的方子，如果你用的对，几乎就是所谓的一剂之二剂矣。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一帖下去，他就感觉到哎不一样了，然后两帖就把人医好了。目前为止，我的人生是常常遇到这种一剂之二剂矣的状况，就很快一帖药下去，很快那个病就好了。就甚至有过就是一个艾滋病的患者，他的淋巴结开始肿，就是按起来这些地方都肿。那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伤寒论》里面的少阳病吧，然后就开一张药单说，那不然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嘛，那你就吃小柴胡汤，就叫他煎小柴胡汤，一帖全退，两帖就保养一下。那如果是西药的话，你这样子用药用完了之后，照理说药一停它就要复发才对，对不对？吃两帖小柴胡汤到今天已经三个月还是四个月了，没有再发过，就是有这么大力道。那这个张仲景的医疗水平是有到这样子的，而他写出来的《伤寒杂病论》我一直觉得是值得背的书。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古时候的那些流传下的情报，它的结构很像一个我们现在人都知道的东西，就是电脑程式。《黄帝内经》也好，《伤寒论》也好，《汤易经法》也好，它那些片片段段的方剂跟诊疗的症候，其实让人觉得它背后应该是有一个程式在跑的，就是可能有一个机器，就是那机器会问你说你感觉哪里怎么样，那你回答它就会跑，那就选 A， 那喉咙是热还是冷，再选 B， 就它有一个程式在跑的。那一整套程式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古时候那个真正的中医那个最伟大的思路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那个情报的破片。那张仲景写出这个《伤寒杂病论》以后呢，他就在序里面写说，虽然我不是用这本书包所有的病，可是如果你们若能寻于所及，就是如果你们能够去细细推寻我所搜集的这些片段，思过半矣，就其他的病你们会想通。那果然就是凡是你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整本书背到滚瓜烂熟的人，他都会莫名其妙的产生一种那个张力，那个哪里有那个空缺的东西，他自己会把它填起来，然后慢慢开始在那个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所以能够背经典在这种事情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常常说，我教医教伤寒论，讲一大堆这个本草的药理啦，这个病的病机啦，其实只是调味料，让你愿意看伤寒论的条文而已。真正要进步最多的人其实是背书的人。如果《伤寒杂病论》整本背下的话，那医术是醒着睡着随时在进步的。我说过那像数独游戏，数独游戏就是那个九宫格九个，然后上面有一些数字，有空一些数字，那虽然空了那么多的数字，可是你知道它的那个 理法跟逻辑，你渐渐可以推测到它应该是什么数字，终究你这样玩个几个钟头以后你可以填满。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一部数独游戏，你数独游戏，你完全不要去理解它，你就把它整本背下来，然后你就发现它有很多方剂有微妙的差异啦。哎，这个方跟那个方 刚好就只差一两白芍药啊，那这个方跟那个方治的病就有一个差别啊，那那两白芍药在干嘛你就知道了。那等到你看另外一个方刚好只有芍药跟甘草两味药，那你看到，那你已经知道芍药在干嘛，那你就把那个药方里面减去芍药，那剩下甘草在干嘛你就知道了。然后就像彼此呼应彼此呼应，然后最后本草学会在这个理路里面练成，就那个药要干什么你会在，如果你真的会背着滚瓜烂熟的话，你睡着醒着都会在推敲这些问题，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张力。那那医术就是日以千里的进步。那我常常在说学医学医最开始的教科书当然要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像你们的学长姐对不对，他们虽然学医才很短的时间，可是他们在家里面帮家人治什么感冒啊什么那种病，哎，出手比外面开业的中医还医得好啊。那你说我才短短学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哦，出手治这种西医口中的绝症啊，病毒性的疾病，哎，怎么比外面普遍的中医都还看得好呢？它就是一年功力抵十年功力抵二十年功力啊，就这样子。就伤寒论就是这种神奇的书，所以伤寒论是中医里面的经典，放到今天已经事隔1700年了，它的东西完全没有褪色。那为什么没有褪色？因为它是一个程式，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或许你有一天可以说它是死东西，就当人类进化成有20条经脉的时候，可能它就变死东西了。但是人类现在就是圣经12条，1700年前的人是这样，1700年后的人还是这样。只要你这个硬体没有换，你的软体就不用换，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所以当病毒进来了，癌症进来了，它在你的身体里面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它指令整个的排列组合，你有一套解读程式在那边，那就是伤寒杂病论。所以坚持要用伤寒杂病论的方子的老医生都是认为说，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方绝不是只是医感冒，是医万病。因为当他们整本书熟透的时候，他会觉得可以医万病。那他的数独游戏有多难呢？一般我们数独游戏9格乘9格，我们就已经觉得很伤脑筋了，对不对？那伤寒杂病论的数独游戏大概是250格乘280格之类的吧。所以有一个日本医生说，如果你要我到荒岛去当鲁滨逊，只给我一样东西打发时间的话，拜托你让我带一本伤寒论去，这样我到此都觉得很有乐趣。我们现在是人生不够，可能在以这样子日进千里的进步再去修行伤寒论的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在死前把它玩透。就当初那个最精髓的那一个完整的程式啊，到底是什么，那就看各位的造化跟修炼了。但是最讨厌的是什么，就学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把那个程式搞坏掉。就所有伤寒，因为伤寒论黄帝内经他们是同一个系统里面调出来的情报，那还可以拿去拼装。最怕就是那个拼图里面摊了3片别的拼图，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管怎么拼都是错的，然后你不停在那边挑，就是除错，就是 debug， 对不对？然后就不断做这种事情，那你的艺术就毁掉了。所以那种纯基本教育派的金方派非常讨厌那些其他派别的医术，因为他们如果混进去以后，他们的医术会产生一个很糟糕的那个程式上面的瓦解跟崩溃。所以有这种医术洁癖，那就是汉朝张仲景的医术啊。那当然古时候还有一个神医叫做扁鹊，但那扁鹊据说是什么，有鸟翅膀啊什么的，就是然后可以看到人的脏腑哦。那种怪异的生物，就到后来有一个人叫做秦越人，他也被称之为扁鹊，那是因为他医术很好，所以大家把扁鹊这个封号拿来跟他加在他头上。那个不是太古时代那个扁鹊，是后来有人外号叫扁鹊这样子啊。那太古时候的那个扁鹊是一种异形生物。那张仲景之后呢，紧接他的时代就有华佗。那华佗的那个医术就产生了一个跟张仲景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张仲景的医术以六经为纲领来跑那个程式，而华佗的程式是跑在五脏上面，那他就是形成另外一套程式。而这套程式到今天为止是秘密门派，也就是我们学金方派，我们知道这个江湖的背后还有一支很伟大的门派存在，可是他已经完全不出现在世间了。还有传人，还有一套秘密口诀是五脏的程式，就是哪一脏生什么病会传到哪里去，有一套秘密程式，但是我不敢在这里提，因为那个门派他尽全力要隐藏于世间，所以我不能把它挖出来。只是说那一套医术很可能不逊于张仲景，但是它是另外一个思维的向度。 那华佗之后呢，又有一些医者啊，像那个唐朝呢，有一个孙思邈，他也是收集了很多民间的有效偏方，然后一个一个用，然后收集了很多保养的方子。那孙思邈当然也是中医的黄金时期啊、哦。那《黄帝内经》跟《灵书》，《黄帝内经》分成《素文》跟《灵书》嘛，那里面都有很多针法，因为我教的是方剂学，所以针法我不太在意。但是那个孙思邈的医术比张仲景的医术多的是什么？就是针，各种针法。那张仲景的医术里面针法是非常少的啊、哦，主要是方剂。张仲景等于是那个汤易经法的传人这样子。那华佗的时代，不是，对不起，孙思邈的时代甚至都还可以说是中医的黄金时期。那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因为社会规制度的改变，宋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制度。宋朝是那种啊国家统一规范，就你们这个村子要盖房子，就全部都要求每一家的那个家家户户那个梁柱啊都要一样的尺寸。那这样他们在村口那边有一个部门专门帮你储存同一个尺寸的梁柱，那就是 A 型的国民住宅，如果梁坏掉就马上去那边换一条，就不需要重新打造，非常方便。所以宋朝喜欢把它全部都统一格式化，于是宋朝的药剂呢就开始做那个时代的科学中药。就是宋朝发展的方剂，就是什么方剂都是几斤几斤啊买好，然后把它打成细末，然后到药局就说我要什么什么药，他就给你一包成药，就已经打成末，你回来水煮一煮就可以喝了，就是全部统一规格化。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宋朝发展的方剂都是小包小包的，像什么逍遥散就是宋朝的合剂局方，合剂局方就是国家成药药典上面的方，那就是一撮这个粉，什么药都在里面，然后水泡一泡就可以喝了，哦，非常方便，就冲剂啊，很方便。那宋朝的这个如果是经方派的话，像我自己很喜欢许叔为他的这个《伤寒九十论》等等书，就是把张仲景的学问虽然写在那个书里面，可是没有人做实践跟检证的工作。许叔为就把他这一辈子的医案里面就挑来写，就说你看这个病就是跟张仲景讲的一样，我就照张仲景这样子开药就是对，然后把张仲景的这个东西整个重新实验过一遍，告诉你他果然是对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记录。那另外还有像是宋朝的严永和，他的寄生方，他把张仲景的八味肾气丸再加一些药，加一些什么药，然后做成各种不同版本的肾气丸，那适应更多不同的症型，就把张仲景的方做一个修长微微的修，就修个眉毛，就已经有一个美女人，就帮他配件衣服这样子。那宋朝结束的时候开始进入中医的这个可怕的分水岭，就是在金朝的时候出现一个医术非常好的人，叫做张节谷，就张元素啊。那这位节谷老人呢，他的医术应该是华佗派的传人，所以他非常知道五脏之流转。那非常知道五脏之流转，他开始在为药物做了一个定义，叫做归经，就是说这一味药吃了会走心，这一味药吃了会入脾，那一味药吃了会入肝，就是帮药做的这样的分类。那为这个药做的这种分类，其实以后我们用药以五脏派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很方便，对不对？我这个心阳虚应该吃哪几个药，心肝阴实应该吃哪几个药，不是都已经帮你归类好了，那个用方很方便。可是呢，秘密门派里面有一串秘密口诀，就是五脏的阴阳虚实那个怎么转的是有几句话的。那在张元素消失之后，那几句话就随着他从江湖上面退出，以至于后面的医生照着五脏的那个走法去分配那些药物啊，产生了一些非常糟糕的医者。日本的吉义东栋骂这些医者说他们叫做阴阳医。什么叫阴阳医？就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很多讨论中医版可以看到的，就是有一个病，他说我口渴啊，什么小便黄啊什么的，那个，然后就有一个医生开始跟他讲，就不是医生啊，就学中医的人，就他讲说，你这可能是肝阴虚，也可能是心阳实，也可能是肾水亏，还可能是脾的精益不足。你讲了就五脏讲了两圈，你到底要开什么药啊？就完全陷入那种可怜的天秤座模式。就我刚刚说两个天秤座地球会停止转动，我是一个再加一个就可以了，就是随便聊一聊，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决定事情了，你知道吗？就是讲起来都是每一句话都在听的好玄妙哦，就是都是那种专业黑话，然后到 你要怎么你讲清楚好不好？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这里要你拿回去吃吃看，不行的话我们再来换，一换可以换25种方。就非常可恶，你知道，就医术毁灭在这种事情上面。张仲景的方你看准了一开下去就有效，你还或许有，或许有效，或许没效，一开25种方给你转一圈，转半年呢。就是一旦那个真正五脏相传核心的那个主程式被拔掉以后，那些片段的情报再也组合不成像样的东西了。所以现在医生就这个样子，学医的人很会讲这种黑话，但黑话讲起来都听起来都是大道理，但是我怎么样都听不懂啊。就医术在这个地方开始产生一个急剧的毁灭。像李东垣的，李东垣是紧接着张元素时代发生的人，他们是清元金元四大家啊、哦。张元素不是，张元素是金元四大家之前的。那后面的话，像李东垣那个龙胆泻肝汤，对不对？就看准肝经，我们看泻肝经要降下来，你会觉得这人用药很漂亮，对不对？这还是值得夸赞的，因为他是紧接着张元素出现的人，他的医术还没有开始堕落。到后来的话，不是这样走，是这样子转的啊，那就完全不行了。那金元四大家有滋阴派，有补土派，像每一个人都提出一个独特的论点，但他再也不像张仲景那样子整个全面化的那样包得很稳。比如说李东垣是补土派，我现在很推荐补土派，就他说脾胃不好哪里能好，你要吃补肾药，脾胃那边又给你挡住，你补得进去吗？这很对啊，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很好的论点，像补土的论点我非常赞成，像很多人气虚血虚什么的，我一定开始什么先开健脾丸，先开保脾胃的药，帮助消化的药，让它消化机能先好起来，可能调补3个月以后我们再吃别的补药，这是一个基本中的基本。所以补土派的那一点论点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或者是滋阴派，滋阴派就是跟火神派相反的派，他说人啊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他说阳比较大阴比较少，永远是这样的，所以阳一直太多，所以要下火要滋阴，那这个就不一定能够为万事法。滋阴派有正确的时候啊，有，就是国运昌隆的时候它正确，就每个人气都很畅很旺的时候滋阴派会正确，但是不是永远的正确。那中国人你也知道啊，就是国运昌隆的时候有几年嘛，对不对？那这个到了明朝来讲的话，医家没有太多的建树啊，没有太多的建树，因为从金元四大家之后，从张元素发明了五脏归经理论之后啊，医术就在堕落中了、啊。那你说师父到徒弟一代一代堕落也不严重嘛，就一般徒弟也会说哎呀幸好我还有老师的90%功力，对不对？那30年算一代啊，金朝到民国很多代啊，我曾经把它写的都是计算机按过啊，就每一个徒弟每一代都算他有老师的9×5功力啊，然后 你乘以那个代数多少次方之后，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医的水平应该是当年的0.0几的样子啊，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几次方的问题。那的的确确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普遍的中医水平是零，就是拿一个方在乱用，就是专病专方，就是连中医都是在什么吃好药到相报的境界。就有一个中医他拿到一些方叫白虎汤，有一个人发高烧把医好，就是白虎汤哇能够治绝症太好，然后就每个人都开白虎汤，然后不是白虎汤这人就都吃死了，这样子。就这样，民国初年的中医，但民国初年有几位很好的中医能够就是坐证在几个点，让人家觉得世上还是有名医的，但是那几个名医之外全部都是这种乱七八糟的啊，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就这样一路堕落。那这个地方又有几个微微的调整的东西，像我们刚刚上一堂课有讲到火神派，对不对？像火神派的东西在明朝快要结束的那段时间其实有一次萌芽的机会，就是明朝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赵献可啊，赵养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贯，就是医道，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把它贯穿起来。那医贯啊就是在讲人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命门火跟元气嘛。那所以讲来讲去就什么药什么病什么病归纳来归纳去，其实都是元气不足，都是命门火不足，所以我们应该养命门火，这样子人全身的元气才会够。然后呢，那 通达全身的气的药物是补中益气汤，补命门火的药是八味地黄丸。所以你看这个医贯好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百病都可以医。那这样子对不对？其实我常常说，如果你们不想当医生，要会开业术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遇到谁都是要吃补中益气汤跟八味地黄丸，什么病都好一般。就是一般人，反正只要有吃补充一些汤跟八味地黄丸，都会觉得我有好，我有好。要传染的越吃越来越好，这其实是很吊诡的事情。你不需要什么医术，那病人也会很满意。而赵冉葵也是提到一些论点，我都觉得其实他的论点是非常精辟的，因为他的那个阴阳的观念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一般我们说口疮，对不对？我们都会说那是热嘛，所以要清火嘛。我们都知道吃什么清胃火的药，清什么心脏火的药。可是赵冉葵说，口疮很有可能是因为脾胃太寒，然后里面阳气被逼得外脱，然后变成嘴巴都是阳，都是烧起来。就是所以要吃理中汤，那理中汤是大暖脾胃的药来治口疮。这个论点是不是百分之百普遍性的正确？先姑且不论，但是能够提出这个论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不叫做火神派，他就给。后来后世医家称这个赵养葵这个医贯叫做养火派，就是会养那一点点火，还没有大烧。因为八味地黄丸里面附子占所有的药的二十几分之一，我们现在火神派是其他的药占附子的二十几分之一啊，那不一样，那才是真正后来才真正火神派了。那赵养葵的这一套理论呢，从明朝结束到清朝，我认为最直接继承他这套理论的东西就是傅青主。傅青主的药几乎都是温补温补的，然后甚至傅青主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跟古时候张元素那个时候失落的那几句话有关系。因为他常常会说，你这个脏有病嘛，那我们就帮你其他几个脏都补好嘛，那自然会把那个脏也养起来，就是这一脏有病就补其他四个脏，那东西很像是张元素当年那个失去的那个东西。那傅青主的这个医学呢，是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存在的。可是他的医学，就像我常常说，这个东西跟人的气有一点关系。就像傅青主的方，如果是今天的台湾我在用的时候，我常常要做一点点微调，就是把他的那个附子的量再加多一点点，那个病人才会比较有精神，否则的话吃了之后很萎靡。也就是傅青主在清朝初年的时候用的方，滋阴的药偏多一滴滴，那种感觉就偏多那一滴滴，再加一点点补阳的药，那个药方现在人用起来就很舒服了。那傅青主有很多名方现在都还在用，比如说生化汤啊、丸带汤啊，就女科很多很了不起的方。其实这是很不得了的事哦，中国人在这个宋朝之后其实创出来的方并不多，就傅青主的方能够占到一个很高比例，这是很厉害的事情。当然明朝的那一代还是有很多创方，但是比如说像明朝的中期有一个张景岳，好，外号叫张帝皇，因为他非常会用帝皇。那张介宾张景岳啊，他写了一部景岳全书，里面有做古方八阵新方八阵，就他发明一个辩证法则叫做八纲辩证。就像我们之前仲景时代是六经辩证，对不对？那伤寒是六经辩证，杂病是五脏辩证，那华佗、孙思邈或者是张元素都是很传，把五脏辩证耍得非常，五脏辩证耍得非常好，这是我们之后要教的内容嘛。那到了这个张介宾又讲了，就是还有八纲啊，这东西是在阴还是阳，还是虚还是实，还是在表还是在里，这些乘起来就十六，二乘二乘二乘二，十六种变化啊，这八种变化，它主要是挑三组变成八种变化，那也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就是八纲也好，五脏也好，六经也好，都是没有这个没有太大冲突点，应该是可以相辅相成的。那日本人发明了一个辩证叫做什么，也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也有，就日本人很会用那一套，叫做气血水辩证。就是人嘛，不要以为人只有气跟血，中间还有水，水就包括我们说的精这个东西。那气是阳，血是阴，水是中间那个像精的东西，是个神气经，称为水。那要说人有气滞，有血瘀，有水毒，就是这三个哪一个出问题你都要处理得好才行啊。就像很多人的心脏病，他是水毒心脏病啊， 它的水的代谢很差，每一个细胞都微微浮肿，把血管压得很窄啊。那那个的话，你去治心脏有什么用啊？你要把那个水抽掉啊，对不对？那这种都是要考虑的点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辩证的点。只是从明末到清初的时候啊，赵养奎的洋火派又被灭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清初有一位很伟大的大帝叫做康熙啊，就全国马上国运被他炒旺起来，那人的气一旺啊，那些补火药又变得没什么好用了。所以在清朝的那个很好的医家徐灵胎啊，就做了一个书叫做医贯编，就是骂医贯这本书，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其实徐灵胎做医贯编是很有道理的事情，因为每次火神派出来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火神派一出来就以阳火为主，对不对？然后呢，所有其他的那些调补方法全部都被忽略掉。所以看到赵养奎的书，你觉得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我学那个那些什么清热消炎的方子不是我没有用吗？会觉得说什么养阴生津的方子好像也没有用，就是说在这种火神派的观点一下子冒出来的时候，很多很多其他的我们累积了很多的治病的观点都会被排掉。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如果你火神派一党独大的话，那万一人有一天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其他的医术都被你毁掉，那怎么那就没有办法，就救不到人了。所以我这个话是针对现在的火神派讲的，就像大陆现在火神派也是补火药用的很强，可是你会发现那个比如说大陆有一位王振龙先生啊，他讲的那个论点，用洋药用洋药啊，然后叫人家什么保金啊，不可以有房事啊，什么什么，你看他的医术你会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认为人会生的病不止他讲的那么一两种而已，你不能这样一种全包，你知道就什么东西，这种四逆汤那什么用很多附子的四逆汤，可是我们这边你们的学长学姐那感冒就是有用桂枝汤、用葛根汤、用柴胡汤的时候啊，那你不能把其中一个片段扩张到那么大。因为张仲景是有教补火的方法救这些垂危的绝症，那是没有错。那现在可能我们台湾人大陆人都很惨，就是都很虚啊，所以这些医疗技法会特别的兴盛，特别的有需求。可是万一有一天人类变得品质好一点的时候，你不能只靠这个啊。就人类真的品质好一点的时候，还是会上火，还是会上真正的火，你还是要帮他清热啊、解毒啊，那还是要的。所以这是一个钟摆定律。像明末清初就是钟摆从极衰转到极盛，所以赵养奎才创出洋火派就被打回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呢，乾隆最喜欢的那些御医们啊他们就发现说，哎，有一种病叫做温病，哎，温病就是很多实火的病。温病是什么？就是一种弥漫性的细菌感染。所以在温病出来的时候开始发现说，哎，细菌感染的时候要另外一种辩证法，就是三焦辩证，上焦、中焦、下焦，可能细菌会刚好像人的淋巴腺有一定的那个网络哦，它会把人这样子刚好分隔成几个它挡细菌的那个管道，所以一旦是细菌大感染的那种病的时候，就会产生在淋巴上面产生那种分隔的区块，然后就产生了三焦辩证。那其实比较要说什么是温病呢，就是病毒帮细菌护航，就是你感冒了之后并发了一些细菌性的感染，那叫温病。所以刚开始是感冒，可是你要把它当伤寒疫的话不对，它身体这里那里又开始发炎了，那些发炎都是实火，所以都要用那种真正的灭火的药。好，这是温病派。可是温病派出来又不得了了，温病派出来之后又开始在讲天下无伤寒，就是温病派出来后开始说张仲景的东西不需要，什么南方 无伤寒，就南方人不会得伤寒，伤寒是北方人被寒气所逼才会得的东西，我们现在都是南方人，所以不会得伤寒。就开始有一些南派医生出现，然后坚持伤寒论里面讲的病不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一直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学医的人跟你讲说，我跟你讲那些人我都觉得他是已经疯掉了，是不是？就是你说南方不可能有伤寒，那请问你从小到大这二十几年你没有感冒过吗？感冒就是张仲景说的伤寒啊，病毒感染啊。那你感冒有没有 发烧、咳嗽、流鼻水过，但有的话不就张仲景书里面写的那个东西吗？你为什么可以讲那不是伤寒？他们可能有认为伤寒是要拿温度定义的，不是啦，那个风气也好，寒气也好，都是病毒的代名词啦，那不是拿温度定义的啦。那更何况你说台湾无伤寒，拜托那边在想的是什么？那叫冷气耶，菜市场里面那叫冰柜耶。你从一个很热的车子里面，大家太阳走出来，冲进超级市场买个东西，其实就会受寒，对不对？更何况病毒这东西跟温度有什么关系？所以现在的那个台湾有一些学医的那些年轻人，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就乱讲一些话，说我们是南方没有伤寒，这太过分了。就台湾没有感冒吗？那 SARS 来，我们要每个人在家里面，就是不要当一回事啊，对不对？这样没有伤寒啊。就是为什么 SARS 来你要紧张，他要说南方没有伤寒，就矛盾到如此的人，不是应该住疯人院吗？那温病派兴起之后，真的就形成一个很可怕的氛围，把金方派全部都推成一个完全的弱势，以至于那个时候就变成金方派在中国100个医生里面有没有一个班都不知道了。就张仲景这么好用的系统被整个废弃掉，因为他发明了另外一套理论，然后说那套理论才是对的。那拜托，张仲景的那套理论是不知道哪里流传下来的那种真正的那种宇宙的机密，不是你这种靠人类的智慧这样去推想一下就可以认为是对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那种行内人在恶搞然后把它毁掉的，就像有在练太极拳的人是最不相信太极拳有零公斤的人，因为大部分练太极拳都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所以就一起说没有这回事，你知道？就像有在练八卦，很多练八卦拳的人说天下没有禁这个东西，禁就是我这样子摸一下就有人会飞出去这样子，说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打了一辈子没有遇到过。所以他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有一些比较简单、比较能够拿来讲来讲去的观念，他们把它接受了，然后就变得很僵硬，然后就不能接受那些真正的真理哦。所以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就像我常常在说。你如果要跟朋友去唱卡拉 OK， 你千万不要去找那种在学校常常参加合唱团那种人，那种人唱的歌一定最难听，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难听，就是那个气这样，我好像含个鸡蛋一样，含个鸡蛋一样在唱歌，然后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唱的很难听，因为他觉得他练过声乐，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再也没有比这个降气更讨厌的事情。那个。因为其实艺术表现是你要唱那个歌，你要能表现那个情感，对不对？你不是就含一个鸡蛋那边唱那个重低音共鸣就代表你很会唱歌，那是不一样的领域哦。那然后呢，到了清朝末年呢，四川那边的郑清安呢，就正式形成火神派，就是他真的是用洋药用的很多，而且留下了清楚的理论。那一代一代精炼下来，郑清安没有讲出清楚的事情，我们在上堂课讲他的这个徒孙孙，对不对？第四代的小火神，这个啊，卢崇汉讲清楚了，就终于用《黄帝内经》的阳平阴秘这几句话讲出了这个宇宙96跟4的这个比例，被他讲出来了。当然，这个宇宙是不是真的是阳96，阴是4呢？哎，这个不知道哈，说不定在神佛的世界也会盖高速公路、盖大楼啊。哪一天33天之外又盖出36天了，你也不晓得，对不对？这宇宙是不断进步的一个生命体，所以你不能说一定是这样，只能说现在检验是这个样子，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说不定这个玄牝里面又会多吐出来更高次元的宇宙，然后那时候又变成98:2了啊，这个不知道，这个是可能发生的事。那个，所以呢，我们现在透过这些事情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啊，中医什么病都医不好了，于是到达这个坏到极点的这个时局的时候，又有一些读书人说，怎么这个中医每一个都是每个这些中医每一个都是庸医啊，这受不了了，我不要看了可以吧，我自己在家学可以吧，所以就在家里把他们家的古书拿出来，然后开始翻一翻，然后可能翻到又是中医基础教材《伤寒论》，然后开始第一课开始看，然后开始开药，然后发现很强哎，于是这些儒生啊又开始重新的创造了下一批的金方派。那时候就什么曹寅甫、运铁桥啊，这是有名有姓的人，然后又重新开始这个轮回。那在他们那个时候，在四川那边就郑清安抓着《伤寒论》创出了火神派，然后 有几个分支在大陆那边也很强啊，那火神派几个分支到现在都还是很强。可是我还是说，每次捕火派出现一次，中医就狭隘化一次。你看火神派的东西就觉得，哈，只有阴只有阳，那阳很重要，就这样。就是当然不是说不是像他们说那么简单，但原来中医有几千个方可以用，他们讲了之后好像只有15个方可以用，变这样子。他们都是讲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觉得学习的时候有一种多元化的观点，不然的话不能抵抗这个时局的变化。那么我们今天呢再来看一个方剂啊，当归补血汤。这个当归补血汤呢听起来一听就知道是补什么的啊，补血的啊。可是呢这个方剂啊里面呢阳药很多阴药很少，而两种药都是温补的药。哎，各位有没有听过当归补血啊？当归啊是这样子，如果要以那个能量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的血液要顺畅，它里面还是有一股阳气在里面陪伴它流动的。如果那个阳气有所阻滞的话，那个血就会流得不好，那个血的力量就会微弱。吃了当归以后，那个血中的阳气就会通，所以它就会血就可以流得比较好。那如果用西医的观点来讲，当归是怎么补血啊？就是人的肝里面随时都藏很大量的备用血，就是非常多，1公升以上哦。然后如果你一吃当归，肝就会把这个里面的备用血释放出来，所以人的血就会一下子暴增。也因此呢，中医不太主张受什么外伤要输血，因为外伤输血不能输太多，输太多人会输坏掉，对不对？只能输那几百 cc 顶多了。可是那几百 cc 你肝里面有啊，所以除非你直接肝被人捅一刀，不然的话你吃一些补血药，马上那血会补充上来。所以在中医里面，外伤是不需要输血的。所以有人会问说什么？哎呀，西医会输血啊，你中医会吗？中医的基本理论上认为人没有可能输血，因为肝脏藏的那个备用血的量远超过人可以输血的极限量，所以人不需要输血。那么当归在里面占了20%啊，而它的里面另外一味药占了1两，就是黄芪。尤其是这味药啊，补气药比补血药要重5倍，而这个药是用来补血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阴阳的理论的一个实践，这是李东垣创的方。其实后来桂林古本挖出来以后，我们会说可能是张仲景创的方，但是桂林古本挖出来以前呢，这个方子应该是李东垣先讲的啊。那这个地方他的条文里面讲说，有的人啊，他的这个整个人啊渴得不得了，身体发热啊，然后眼睛红啊，嘴巴干啊什么的，就上火一塌糊涂。可是呢，如果是实火的话，你的脉按下去应该是很扎实有力的，可是这个脉你按的时候会觉得它又大又虚，就像一个吹一个泡泡一样的泡沫经济，听过吧？就是看起来很大一坨，可是很大，它的跳动很宽很大，可是一按里面是空空如也。那你就知道这个火啊，不是阳实的火，是阴虚的火。那这种阴虚的火，你一定要让人马上有阴冲出来才能收纳那个阳气，这是我们刚刚讲阳平阴秘的其中理论的一个片面，对不对？那马上要让血变多才能收摄这个气，你当然要从血肝里面把这个血放出来，血才会暴增，对不对？可是暴增的血是好血还是坏血啊？如果是不好的血，这血也没有能力收纳阳气，因为它本身生命力太弱的话，不会跟生命力起作用，所以你要补这个血里面的能量。于是黄芪要加重到当归的5倍，也就是你放一滴血出来，你要补5滴气，这个血才能变成有用的血。那我们都知道黄芪是温补的药，吃多会上火，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当归是温补的药，很多女的跟你讲说，哦，我不能吃当归，吃当归就上火，有没有听过？一吃当归牙龈就肿起来。其实那种人哦，不是因为他体质太热，是因为体质太寒。体质太寒的人，全身那个血脉啊都是收缩的，当归一出来，血管就容不得，然后呢就会逼到牙龈肉，然后牙龈肉就肿起来。其实这个是因为他体质太寒，所以才会把那个血没有地方容，然后就爆出来，懂吗？ 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那是因为体质太寒，是那种接近阴实的体质，你一点补它就被逼出来。那他说血虚发热这个症状，他说正像白虎，可是脉不常实，就是《伤寒论》里面有一种发热是真正的实热症，就是白虎汤症，就是你知道感冒发高烧那种高烧，那是真正全身的抵抗力都在拼命作用，在抵抗外邪产生的，那是实热，那个脉会很宏大很有力。可是呢，如果你得的是当归补血汤症的话，那个脉是很虚的，虽然很大，跳的也是很宽，但是按起来是空空荡荡的。这个当归补血汤症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在赶一个稿件，拼命拼命的，全部身心都燃烧，然后燃烧到极点，然后忙忙忙忙忙忙忙了五天六天，开始坐在家里面开始发高烧起来了，那个是血虚发热。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老师他陪学生什么联考冲刺班，那联考冲刺班啊，学生刚考完，老师坐在家里面哇就发高烧，学生都是病，那就是血已经耗损太大，这血虚发热，这种高烧不是感冒哦。那至于桂林古本的伤寒论仲景是用来医什么呀？他用当归三两哦，当归半两，黄芪三两，刚好就李中原的比例，因为张仲景古方的那个三两差不多现在一两。那治疗这个半产漏下脉虚弱，就是你知道妇人可能流产啊，他那个血就不止，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止那个血？一定要补充他灵魂的气，气很够的时候，人的这个铸造你人的这个模子有力量了，这血才会被拉住，否则没有这个气抓住的话，那个血就一直掉下去。那个血漏下不止，其实就是一种阴实的现象，这样懂吗？因为你没有能量，所以那个血就变成死掉的东西，一直往下掉，一定要用气拽住那个血。那我们知道黄芪是温药，对不对？当归是温药，可是啊，当归补血汤最妙的地方，因为我用当归补血汤的时候，常常是我这个嘴巴烂，嘴巴烂的时候，就是破嘴巴，有听过啊？口疮，那口疮是上火，对不对？你用一种温药加另外一种温药喝下去之后，遍体清凉啊！因为它让你的血出来了，然后那些不能回家的阳气就有阴可以依附了，然后就阳平阴秘了，那些火就全部退掉了。所以它虽然是用那么多的温药，它是一个大滋阴的方，因为它补到血分去，用当归带领黄芪补到血分去，就上大火的时候很好用啊，虚火的时候。那我说有些人要用科学中药，对不对？因为科学中药的黄芪力道不很强，所以我都会加很多，然后所以我那边有科中的配方写在底下，对不对？然后呢，每次吃的话可以当归 0.3 到 0.4 克，黄芪3到5克。那我有的时候会加一点泡附子，因为什么补药加了附子药剂就会变快，但是会变短。那为什么要变快变短？因为有人他会告诉你，哎，我今天 MC 来好虚哦，我下午上班好没力哦。那你给他吃普通的当归补血汤，他可能早上吃了以后到下午三点才开始慢慢有力。那你如果加一点泡附子的话，他早上吃了早上就有力，所以可以这样用，懂吗？就是你有缺血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来补血啊。那上火的话加白芍，因为白芍可以把血再拉回肝里面，所以如果你吃一点当归补血汤就会牙龈肿，那你再把血拉回去一点嘛，因为它血的活力可以补到，血的品质会变好，那你加点白芍拉回去一点当然是可以，但白芍有一点凉，味道气味是比较偏凉比较收敛的，那你可以加多一点，比当归多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加的超过当归的五倍吧，因为你如果白芍这种把血拉回肝的药，你加了比当归还多五倍的话，那你是要放血还是收血都不知道了，那都不行嘛，对不对？那因为白芍能够养肝血，让肝里面的血得到滋养，所以也是好的药啊，所以不会坏。那如果你说今天要出门，可是我黄脸婆个好难看哦，那怎么办？那你加点乳香木啊，这是行血药，你加了之后啊，立刻脸就会红起来，它就容光焕发啊，就可以这样用。那如果你说，哎，我的气色不好啊，要我的嘴唇颜色不好看，那加白果，白果是父亲主用的一个药，父亲主医学里面用白果当什么？任脉的引经药，人的最前面正中间那条任脉，那你用的任脉引经药会怎么样啊？就会把那个血带到嘴唇，所以放一点点白果，白果吃300粒会死人的就知道吧，哦，有点微毒的。那但是吃久了就会嘴巴红， 当然如果你嘴巴整个发黑，那脾胃太虚寒，那是要补脾胃，那不算。但是你如果血色不够的那种嘴巴颜色不好，那吃这个药又加白果，一直吃，常常吃，然后就那个嘴唇颜色就会比较漂亮啊。其实很多人血很虚的人，那种什么常年很严重的那个痔疮有漏的人，其实他那个嘴唇颜色都好惨白哦，对不对？那个就当归补血汤加白果啊，漏也会好一点，然后那个嘴唇颜色也会好一点。然后呢，口疮这个东西，其实人血虚了要补血，真正要补血应该是补充骨髓的造血机能才是补血，对不对？所以真正补血药应该是什么地黄啊，什么含有大量的铁质啊，补骨髓的药。那当归跟黄芪，我们一看也知道它好像是不很补血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消极的补血。现在有一个专门针对这个东西的方，叫做归脾汤，那以后要教的。但是当归补血汤也有这个调性，就是当你的血液里面充满了生命能，这血变得很活活泼泼的时候，你的红血球啊比较容易过脾脏这一关。就是人的脾脏不是把那个老废的红血球分解掉嘛？那你把那些红血球弄得很活泼的时候，脾脏就放它过关，说哦你还好，你还可以用，不用废掉。那这样在消极来讲，你的血就可以保存住，对不对？血的含氧度就可以增加，所以这是这样子。而且哦，当归补血汤，它用了之后，它让你的血变得很旺盛，对不对？其他的部分会见贤思齐。因为人有一个造血的中枢哦，是在心脏。心脏觉得，因为当归补血汤是把它补到心脏那个区块的血的能量去，因为心脏出来的血，当归补血汤，当归会把脾胃里面的能量凝聚起来，补到心脏去，充实到血里面去。然后呢，心脏觉得说，哦，我血很多，我现在很好，状况很不错，然后就会跟肾脏讲说，哎，骨髓啊，造血啊。然后那个人就会怎么样？就倒头狂睡啊，因为人有很深的深眠的话，就造血需要有至少连续四个小时的非常高品质的深眠，浅眠的人骨髓没办法造血。那当归补血汤就是吃了之后啊，你就会觉得啊睡得好沉哦，或者是简直是眼睛都睁不开来，那就是开始在对你的肾下指令叫你去造血了，那这是一个好事情。那治口疮对不对？我每次都会搭配一滴滴的补中益气汤，因为补中益气汤是把气拉高的药。那拉高有什么用？就是当归补血汤补了血，这样子心脏全身，那我嘴巴血不够，所以它抵抗力没有了，所以它烂掉了。那用了补中益气汤可以把它的作用点拉高一点，那嘴巴就会，如果你吃了当归补血汤加补中益气汤，然后去大睡一晚14个小时，口疮是很有可能一天就好的，就睡一觉起来就好非常多，就是用煎剂，那是神效的。那你要让它更快就加一点附子吧啊，那这样子跟神效就很清楚。但是你要记得哦，要睡足14个小时，懂吗？晚上9点喝完汤就啊，赶快睡，然后接着睡到早上10点多起来，这样子起来觉得哇，口疮恢复的非常好。你不要又给我熬夜又睡啊，那刚好打消嘛。那还有一种头痛呢，叫做血虚头痛。你知道什么叫血虚头痛？因为人的血如果虚了的话，风邪很容易进来。会进入你的经脉，然后就头痛，就各个经脉，头上有6条阳经嘛，都会进风邪，都会痛。那有一个方子叫川穹茶条散，那个是张元素之后发明的药，就张元素才发明归经药，对不对？张仲景就是看准你的病在哪一条经就打哪一条经，而怎么样把药打到那条经是有很多的那个药的那个翻转的方法打过去的。那张元素不是，他就说这条经就用这味药，那条经就用那味药。那川穹茶条散就是六经头痛总方，就是。这个川穹茶条散，你自己去看那个罐子，上面就写说，这味药是太阴经的驱风药，那味药是太阳经的驱风药，就每一条经给你一种，它可以驱风邪。那血虚头痛是因为你熬夜，有没有人熬夜会头痛的？有吧？那就是血虚痛。你要先吃很多的当归补血汤，然后呢，再用川穹茶条散，就不去分了，就哪一条经都好，咱就把那个6条经的风邪赶一赶。但一定要吃补血汤，否则的话你赶走了，它又把它吸进来。因为血虚才会吸风邪进来，所以一面补血一面把那风邪赶出去，那血虚头痛也会很容易好。这些药对现在繁忙的现代人其实很有效的哦。家庭常备良药自己去配，那个生脉散夏天快过完了，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去配，但是的话自己去凑本光参啊什么的啊，或者是礼拜三去明通药局找我啊，我们一起大家来玩啊，不然但是 这个就当归补血汤是加紧肠胃良药啊，尤其你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生活步调的啊，特别要知道怎么用。那再教一个民国初年金方家的曹寅甫啊，他有用一个方子是补疗血虚，这个是真正去补那个造血机能的方，就那种会血虚到在肚上昏倒的那种血虚。那这地方就要用很多很多的熟地啊，因为熟地一定要蒸晒很多遍才会有效，懂不懂？所以要那个买好一点的熟地，所以要去好一点的药局啊。所以我说我常常去生源买，生源至少六蒸六晒啊。那不然的话，其他你们要买好的，不然的话逆格就没有意思，就根本不能消化，你还补什么吗？那他的那个党参五钱也补气，然后川穹当归来引血啊，来活动充血，那龙骨牡蛎是收摄元阳到渗到骨头里面的药，用这样的方法把熟地的药性加上补气的药性，就等于当归补血汤的结构里面，你再加进去熟地，再把那个气把熟地的力道收束到骨髓里面，这样才真正补造血机能。这种是那种大铁每天喝铁连服二十天的骨髓造血机能会回来的药啊。那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不好？那红血球性的贫血基本上用当归补血汤就很好用了，因为它让你红血球变得很好，不被破坏掉，就红血球很够。那造血机能性的贫血它就用这个方子，多多少少都会有用啊。那当然还有一些灸法我们还没有教，那个下堂课再教。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就上到这里，因为我相信这今天这堂课的课程很重，因为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激烈的论点，而这论点不容易消化啊。今天上到这里。